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去年经济势头好，但是踏入今年初第五波疫情之下，市面变得冷清，估计今年第一季经济将会非常困难，不容乐观，希望之后可以逐步向好。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建议再派消费券，陈茂波说估计消费券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大约是 1.2%，而去年消費券計劃的行政費大約2億多元，較原本預計6億元少，亦都和過往派現金的行政費差不多。有市民致電熱線表示，派消費券計劃不好，會引發通脹，派現金更好。亦都有市民說，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至四月，即使得到消費券，亦都沒有意欲用錢。陈茂波回应，派现金和消费券的分别是由于想尽快派到市民手上，重用去年的资料，可以在四月派出第一期。他又说，假如四月疫情未完全受控，市民仍然有时间在之后使用，或者可以透过网上购物。疫苗通行证今日起全面实施，市民进入食肆需要主动出示疫苗接种记录，负责人会用政府的扫描器反扫核实。至于进入商场、百货公司、街市、超级市场等表列处所，无需主动出示接种记录，但是执法人员有机会抽查。政府同时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食肆今日起减至最多两人一台，不得举行宴会。繼續晚市禁堂食，入口處要張貼告示，提醒顧客不應該在處所毗連地方飲食。口罩令亦都收緊，市民今日起在任何公眾地方，包括郊野公園，不論是不是進行體能活動，都要戴口罩。在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渡輪、街道以及港鐵已付車費區域，亦都不得除低口罩飲食。現時關閉的處所包括髮型屋等，要繼續關閉兩個星期。政府公布，因應現時的公共衛生緊急情況，行政會議昨日通過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相關規例，容許政府豁免某些人士或項目的相關許可、註冊及申請等法定要求，以便特區政府能夠在有需要時更靈活迅速地善用內地的支援和資源，全速開展關鍵的防疫抗疫項目，以期在短時間內提升香港的疫情防控能力，以控制第五波疫情。有關規例已經刊憲，今日生效。發言人說，香港疫情形勢十分危急，醫療系統、人力資源、抗疫設備和物資等很快將不足以應付每日數目龐大的新增個案，屬於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之下緊急及危害公眾安全的情況。有關規例是就中央政府為香港更有效迅速地提供必要緊急支援提供法律框架。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86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土個案有85宗，其中內蒙古40宗、湖北10宗、遼寧同廣東各有8宗，四川6宗、江蘇、廣西同雲南各3宗，北京同山西各2宗。新增112宗無症狀感染個案，24宗嚟自本土，分布喺雲南、黑龙江、江苏等地。内地至今共108380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101646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朝早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听朝仍然寒冷，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

美国管理学大师史提芬·柯维 （Stephen Covey） 曾经引述过一句句子： 在环境刺激和我们的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隙，在那个空隙，我们有权选择对环境的回应。经选择的回应是成长以及自由的基础。 他的意思是我们身处什么环境，往往不由得我们选择，但我们要得到自由，就要选择对环境的反应。 当然，这句和很多励志名言一样，都是知而行难的。而正观的训练，正正就是帮助我们实践这种自由。在练习正观的时候，我们会退后一步，仔细观察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而这种观察是沉着的、冷静的，令我们不会被想法控制自己。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有什么想法，但是就能够透过正观把握如何对想法作出反应。 这样听落或者有点远，不容易理解。这个其实都是我初时接触正观的感受。但实践正观几年之后，这种自由渐渐由虚无变得实在。毕竟正观不单只是知识，更加是一种觉察的态度，需要心神领会。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段分享有趣，就不如坐言起行试下正观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八周静心计划：找回心的喜悦》，作者丹尼·彭曼以及马克·威廉斯，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啊，各位听众，来到千禧年代的时间，想同大家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的大家关注到，当然就是预算案啦。财政预算案寻日就宣读了，有关于疫情之下一啲逆周期的措施咧，使咗成1700亿。有一些亮点大家都关注，包括电子消费券，其实在上年的预算案已经有了，就是向18岁以上的永久居民和新来港人士派5000元电子消费券。今次的额度上面就多了，是成10000元的，总额就是预了664亿是向一些合资格的人士派这个消费券。今次的做法就是分两期的，上年成功登记的市民四月就可以在原有的支付工具账户拿到首期的5000元，余下的5000元就说预在年中会派的。另外有些措施大家都是关注，譬如住宅租金开支可以扣税上限100000元，这个对于一些没有楼没有物业的租楼人士可能都关注。大家怎么看？1872311 1872311，其他咧都仲有一啲嘅纾困措施，包括一啲宽减薪俸税啊，亦都提到一啲嘅差饷宽免啊，住户嘅电费啦，每户1000元嘅补贴等等。另外综援嗰度咧就多半个月粮，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门槛等等咧都系有下降到咧就话为期半年嘅。大家点睇？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有立法会议员林志远，早晨。 早晨，身体健康。 早晨，是啊，你都是身体健康。林志远想问一下，昨日你都应该有留意预算案整个情况，你自己最留意哪些措施？刚才讲到消费券那个，都是不是回应到你们在预算案提出之前，公布之前那些的建议？ 可以说是喜出望外的了。就是看回财爷今次肯派10000元，对于普罗市民来说真的可以解到燃眉之急。咁如果你問我自己咧，就留意兩方面嘅嘢。第一方面咧，就係佢抗疫嗰度咧，就留咗好多資源咯，大約有675億元係愛嚟負責抗疫。咁呢樣嘢對於而家香港嘅情況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同埋非常之好嘅。 嗯嗯。 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普遍市民就好少留意，就係佢 花咗唔少嘅篇幅同埋資源咧，係準備係疫後係共創未來嘅。咁當中係有大灣區嘅撥款啦，又有人才培訓啦。咁另外喺累進稅率嗰度咧，佢都開始想做下功夫。咁呢幾樣嘢都係。即係自愿比較留意嘅地方。 嗯，住宅租金扣税上限10万，呢個都可以叫做新油啦。對於一啲即係租緊樓嘅人士，幫到幾多，或者你自己留唔留意呢一個嘅措施咧？又 啊，呢個都留意嘅。其實呢個喺我哋會計界或者喺我哋議員當中咧都有提到嘅。我自己喺我自己個會嗰度咧都有一齊出嚟建議嘅時候，都有想過就係建議財爺可以話喂。喺呢度可以做下功夫啦。如果你話，尤其而家公屋嗰個輪候冊由3年去到6年啦，咁啊好多市民仲係自己租緊樓，咁啊佢掹掹緊嘅。咁呢個數字係雖然財爺可以手鬆啲嘅，因為我哋自己建議都建議成10万，咁啊一個月10000蚊租金其實都唔係好多啊。咁但係財爺都肯俾10万蚊先。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起步點咯。 嗯，不過我見有啲經濟學者又評論到呢一個措施咧，就提到話，如果你扣税上限每年10万，以最高稅率啦17%去計啦，即係都係17000蚊到，計翻每個月都係1000蚊多啲，實質嘅幫助又未必好大。對於啲租樓人士，尤其是諗住儲錢去買樓，係咪真係幫到咁大呢？或者呢一個個數目嚟講，你自己覺得嗰個嘅效用有幾大咧？ 如果你話諗住，储钱买楼靠依笔数啊，根本系杯醉车薪噶啦，即系唔好谂住话悭咗去嚟外嚟买楼或者储钱咁样。咁但系实际上，如果你话用嗰、那个数字嚟计咧，佢想帮嘅咧就系要交租，但系又可能系住紧喺劏房啊，或者系啲细单位嘅人。咁呢样嘢就针对翻，即系可以叫精准啲针对翻嗰啲低下阶层噶啦。咁你话中产嘅话？冇可能10万蚊係扣税額係夠嘅。 嗯，其他紓困措施咧，頭先都譬如講到薪俸税嗰啲嘅減免啊、差餉嗰啲，其實同上年咧大部分都好似嘅。你自己覺得喺今波疫情之下，嗰個幅度又需唔需要再調高啲咧？應該係 一方面，其實我哋自己都做過一個對比，其實好多嘅派糖嘅措施咧，其實同舊年係一模一樣嘅，即係。你話係有冇加到呢？其實係冇加到，有冇減呢？又冇減。咁但係可以睇翻嘅話呢，就係、是、雖然話有啲低下階層或者中產都投訴，點解你唔退多啲税，或者係綜援點解唔派多啲？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就係、是、我哋派咗10000蚊個消費券㗎嘛。咁如果派咗10000蚊消費券嘅話，我退税又退翻多少少，由10000加到20000，咁咪即係俾雙重利。咁喺低下階層嚟講，佢哋都要諗下，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大家都分唔到，就係、是、其實派現金同派消費券咧，其實分別唔係好大嘅啫。咁你將筆錢唔用喺消費券方面，你咪自己留翻佢愛嚟做其他用途咯。喺經濟學角度嚟講，其實係一樣嘅啫。 嗯，另一個措施就牽涉到立法嘅，咁啊，就話禁止啲業主咧係向一啲新冠疫情影響受到影響嘅一啲指定行業租户咧追租，就即係唔可以終止佢哋租約啦，或者用一啲法律行動咧係即係等佢哋冇得租啊。咁就話個措施係為期3个月至到半年嘅。咁呢一個有啲人就講到話，可能係會唔會違反合約精神啊，或者對成個自由市場都有一個嘅打擊咧？咁你自己角度點睇呢個措施咧？又？ 如果你話用合約精神去講嘅，可能你話係喂政府點解你出手幫我去搞嗰個合約嘅精神啊咁？咁但係大家要記住嘅咧，而家係一個疫情啊，即係可能係百年一遇，即係都未見過嘅一次疫情咯。咁政府只不過係希望帶頭，其實係想帶出一個訊息，就係、是、希望大家都係共度時間，大家齊心抗疫。咁既然啲受影響嘅小商户佢哋都要被迫停業，共同抗疫。咁其實喺另外一方面嚟講，大業主或者中業主都好啦，其實大家係咪都可以共度時間，即係唔需要話追得啲租客咁多呢？其實如果你問我嘅話，我自己就希望啲業主，尤其大業主更加要做多啲，唔係話淨係捐地出嚟起方艙醫院，呢個係中央援建嘅。另外一方面，佢哋自己都諗下，可以係減免啲租金。一方面係減，最好就更加係免啦。咁大家都可以，既然佢都做唔到生意啦，你咪著兩句 要去交少啲税，甚至遲啲交税咁樣，咁大家可以共度時間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志遠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都同我哋講到一啲消費券比較多人關心嘅一啲措施。頭先講到譬如住宅租金扣税上限去到100,000元啦，另外講到每名嘅成年人啦都可以發放啦10,000元嘅電子消費券。暫時有講法都話係分唔係一次過發嘅，4月咧就係先發第一期先等等一啲措施嘅。听下大家的电话有关于预算案怎么看呢，有梁婆婆在电话旁边的，早晨。 是早晨。 早晨梁婆婆请讲。 是啊，你给了一些消费券呢，东西贵得很犀利啊，你上次5,000元啊，贵到的东西呢升了上去没跌回来啊。 哪些最贵啊，你自己留意到。 吃嘢咯，超级市场咯。那些饼干啊，买了日用品啊，全部都贵晒。 嗯， 好啲肉类啊都贵咗啊，好多嘢都贵啊，总言之数得出啲嘢都贵啊，我哋因为日日都要食嘢㗎嘛。 嗯，现金就反而冇咁贵，你就觉得 梗 係唔会推高。嗯， 係啊，你现金俾咗我哋可以交水费电费啊，或者交乜交物啊，嗰啲唔会推高啊。你而家逼住你要帮嗰啲铺头买，你唔帮啲铺头买呢，你就嗰啲钱就使唔到去。 嗯， 咁佢咪抬高晒嚟，咁样嚟咪抹大个口嚟咬 咯。OK， 但今次金额上面咧多过上年咧就一倍啦。 多过仲死快啲啊！嗰啲人仲加得犀利啊！啲人啊， 嗯，即系你讲啲商铺啊嘛，系嘛？ 系啊，你而家全部益晒啲商铺，我哋啲市民就死啊！食完你嗰10,000元咧之后咧，就系咁样呕翻出晒出嚟啊，突天啊 ！OK， 好啊，唔该晒梁婆婆。咁啊，仲有郑先生打上嚟，早晨，郑生。 系早晨。 早晨，郑生，讲边方面啊？ 讲有几方面嘅。第一方面就系、是、咧，其实咧喺至今嚟讲咧，个疫情至今咧，嗰啲业主啊，即系任何嗰啲当话租嘅食肆啊，佢记得嘅利益咧，系一分钱都冇少到嘅。啊，个业主系要，即系嗰啲租客咧系要。是交足租的，他除非執了他的、 你自己是不是租客之一来的？我见你好像。 我不是的，我不是。但是我觉得政府有几点要一个即精神，就是呢，就是这些自然灾害的风险共分担，没理由要香港政府的库房分担晒的。啊、你做即是投资物业租铺，那你都要承担这些叫自然灾害的风险啦。 嗯。 啊、当政府立令已经是限聚令晚市限晒，咁其实你应该就立法，直头用立法就要系都话啲租金五折找数， 即系全部强制减租咁。 当然啦， 嗯 好，另外一方面喺疫情之后开嘅食肆咧，咁人哋已经全世界疫情大流行咯。你仲租俾人做食肆呢，你要预咗呢个风险，係收唔到租，人哋冇生意。啱啱先嗱，呢个其一。其二呢，之后疫情之后再开嘅食肆呢，或者好易受疫情影响行业呢，政府呢应该赔少啲。 OK。 咁佢哋明知疫情大流行，就搏命开食肆，咁你要预咗呢个风险，自己投资系即系叫泡汤啦。 O、okay, K， 即系喺个业主嗰度咧都分担多一啲啦。希望呢、这个就系阿郑生嘅睇法嚟嘅。仲有杨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杨生， 系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请讲，系咪关于预算案有啲睇法啊？都， 我想讲佢嗰个切辣椒嗰个问题啊。 嗯， 嗱，个个都同政府攞嘢啊，帮唔到我，帮唔到乜，帮唔到物，唔好样样同政府攞嘢。 嗯， 我唔想同政府攞，但我就60几岁人。我有两三个嗰啲咁嘅硬楼梯嘅物业，我想改善下生活，卖咗一个去转翻个唔使硬楼梯嘅，但系佢都唔得，要我去俾15%嘅印花税。 嗯， 我哋希望佢解决呢样嘢，俾我一个换一个，我唔需要去占用多一个物业，我净系需要一个换翻一个啫。 嗯嗯嗯， 咁佢都唔许可，咁即系逼我哋一路硬楼梯咯。 好嘅，不过暂系咯，同你话斋，暂时寻日预算案都话冇一啲设立嘅谂法， 设立啊嘛，咁你应该容许我一个换一个啊嘛。嗱，你而家搞到啲地产全部冇盘嘅，唔可能要卖楼，卖完都唔俾我买翻。 嗯 我想问差饷累进嗰个影唔影响你嘅？ 嗰啲我唔识讲，我就系呢样嘅问题啫。讲真，我谂唔止我一个咯，可能系好多人都系咁想，想去改善下生活，买即系嗱，我哋呢代人都系想自己照顾自己嘅。 嗯， 20多岁我就谂住，我第日买翻两层楼，一个就住，一个就收租，咁我就唔使靠人哋啦，咁样啊嘛。 OK， 好啊，唔该晒杨生嘅，有陈女士，陈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唔该晒先生吓。 系，请讲。 我想问咧，因为如果我租客咧，而家都争咗两个月租噶啦，咁如果政府话即系之后三个月唔好租佢啊，咁我个而家争嗰两个月头，嗰两个头租都要追噶，咁之后嗰三个月又唔好租，咁如果咁样够，而家佢追佢都冇钱俾啦，而家再租三个月又唔俾嘅，咁咪变咗五个月咯，五个月你再租佢，佢都未必有得俾，咁到时。又要仲拖耐咗，仲去告佢，咁大家都伤感情啦，系咪啊？咁之前我哋都有减租俾佢嘅，咁减租俾佢，即系大家都好啦，咁都减俾佢，都唔会话唔减嘅，开到口都系咪？自己都会自愿减俾佢。咁但系依家咧，即系见到佢冇租交咧，其实都系辛苦，我哋又靠佢哋食饭嘅收租，咁各方面嘅，咁即系如果。以后咁样点追租呢？越争越多，佢又辛苦，你又辛苦，唔系冇租霸噶。我哋租过几个客都系租霸嚟噶，以前都。 你嗰个系铺头嘅租客定系住客嘅租客？ 铺头嚟嘅，铺头嚟嘅。 哦，即系佢哋呢段时间都系停咗业嘅。 而家有时间停业嘅，咁但系佢都争咗租嘅。咁如果话之后三个月唔交租，咁而家呢两个月唔交嘅咧，咁由边度开始追起呢？ 我想问你刚才是不是说即有减过租给你租客？你 之前上一轮他们停即学校停停开学的时候，那些学生的时候，即讲起去年定前年都减过租的。 OK，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先。不過頭先究竟嗰個期點劃分呢？司長喺財政司司長熱線嗰度都話會定一個期，可能係疫情之後啦，可能係今年啦，係總之定一個期之後嘅日子，欠租嗰啲咧就唔可以租嘅。咁不過詳情可能都要稍後再公布一啲細節啦嚇。仲有張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我想讲个消费券，我系赞成消费券多过现金嘅。同埋咧，如果佢行阔啲，譬如加埋水费啊、电费啊嗰啲，就仲好啦。 你而家觉得上年嗰个做法啦，电子消费券啦，而家暂时都应该系话大概同上年嗰个差不多嘅话个做法，你觉得有冇一啲嘢再可以完善啲咧？除咗头先话可以交嘅用途，譬如一啲公共嘅开支费用嗰啲俾嘅之外。 譬如电费啦、水费啦、煤气费啦、公共交通啦，同埋咧，譬如去其他嗰啲点讲啊，即系譬如街市买嘢嗰啲咧，都可以最好呢样嘢咯，即系范围多啲最好。 不过而家都有嘅，譬如街市而家譬如之前咧派消费券嗰阵咧，都有好多系装咗一啲收费平台嗰啲机啦。头先你讲到话交通工具有好多都已经用到消费券噶咯，都应该都满足到你头先讲嗰啲诉求啊，系嘛？ 街市局部是用八达通卡，有很多街市都是没用的。如果用即多一点范围就更好，现在 都 OK 的，但是我意思是我赞成用消费券多过用现金。 现金如果给现金利派你，是不是派给你，是不是好像有些人这样讲话会储埋啊，定是定是怎样呢？会 是啦，会啦，会储埋啦。如果他不是用消费券给现金，我都不会会咁容易去攞去买嘢咧，会摆埋先咯。如果你俾消费券就，你又即系多数都会买噶啦，系咪？唔通你唔用佢咩？咁我觉得消费券系好过现金，即系我自己嘅意见。 今次分两期咧，点睇咧？ 冇乜所谓噶，都系钱嚟嘅，因为迟啲仲早啲用都冇乜问题，我觉得。 因为喺疫情之后，有啲人又话想早啲再拎到，而家就话四月就入落去原本你登记咗嗰个支付工具户口嗰度啊嘛。呢、這个系咪都四月个期都算系算快定系点啊？你觉得？ 我都 OK 嘅，你嗱，佢迟同埋早你都系自己用噶啦，系相差唔到好耐嘅时啫，我觉得又冇问题咯。即系你，譬如你早啲俾你，咪早啲用；迟啲俾你，迟啲用咯。你始终都要用噶，笔钱，不过褪前褪早啫嘛。 OK， 系咪？如果譬如你唔够譬如你四月早俾你，咁你可以唔用而褪前用得噶嘛？佢有个限，即系唔系话即刻先用晒啊嘛，佢好长嘅时俾你用。 OK， 好啊，唔该晒啊，张女士，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张女士关心嘅都系消费券，因为今次预算案其中一个亮点就系向每名嘅成年人咧系派发咧呢个10,000元嘅消费券，暂时都系话第一期咧系四月咧系发放嘅。今日先嘅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